王杰在2000年发行一张名为《从今开始》的专辑，其中主打歌呢，正是刚刚听过的《伤心1999》。这首歌真的是让人过耳不忘啊，一首走脑又走心的作品。好了，9.74最爱听，同样在这样一个时间，在早间为你带来清晨的第一抹亮色。我是邓冰，继续来分享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。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，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，你就像天上的云朵，我好想变成彩虹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，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 9.74最爱听，每天早晨6点，横滨主持。

游鸿明的整张专辑风格呢，就像是一场沙漠之旅，而他更像是独行于沙漠当中的旅人。他的歌声当中流露出内心强烈的孤寂和绝望，就像史诗般的壮丽，而编曲像是一幕幕沙漠奇景，摄人心魄。好了，请七四再来听这个时段，最后来分享一首温情作品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《再回首》。 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，再回首，荆棘密布，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 歌曲展播，歌曲王丽演唱的《老百姓的爱》。 谁没有真情，谁没有真爱，老百姓的爱简单又实在，春种 国家大剧院2015漫步经典音乐会七月盛大启航，六场色彩斑斓的主题之夜，打造不可思议的丛林之旅。从无人岛彼得与狼到火鸟蝙蝠，这里有神秘莫测、古灵精怪的丛林历险。从鹅妈妈动物狂欢节到丛林中的杜鹃沃尔塔瓦河，这里有奇思妙想、美轮美奂的丛林童话。七月十五至二十六日，玩转古典新花样，漫步音乐的丛林世界。 知名

我别走，源自于他的创作专辑《秘密基地》当中。这张专辑主题是围绕一个20岁年轻人的心情，所以大家呢会听到比他以往更加前卫的专辑曲风。《秘密基地》以强烈的速度诉说着爱情至上，坦白而又直接，纯粹而又年轻，同时又充满乐趣和想象的空间。这种充分拥有自我的音乐，就像是呼吸一样自然，那是一种会让你立刻就嗨起来的音乐状态。好了，转换一种心情来分享李君的《风中的承诺》。这里是974最爱听。 昨夜的雨提醒我沉睡中的梦，迷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，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，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痛？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等在雨中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等在风中对我说，永远不离开我。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起亚任意车型全额补贴车船税，部分车型更享36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贷款及4999元商业保险，详情寻经销商。 大峡谷大落差漂流，密云雾林西峰高山滑水，京城首家3000米专业级滑水赛道，纵横山林间的激流勇进，惊险刺激，等你来挑战。 党徽凝聚责任，奉献饱含深情。 送光明，送温暖，为生命续航，爱心成就未来。2005年至今，共产党员献爱心，温暖京城。 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喧嚣，而是在心中寻找一份幽静。真正的好音乐需要你用心聆听，才会到达心与心的交汇。 这里是974最爱听，我是邓斌。 974最爱听，为你带去一份特别的感动，有你，有我，还有音乐相伴。 在你身旁，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，爱情依旧在心里自由的生长，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，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，好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只头上的阳光，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一起紧紧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弃，交往在远方，祈求快乐和希望，敞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梦想用于世界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还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许下愿望。 我们难免会彷徨，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，建造起围墙，心需要更坚强，不退让不绝望，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，需要去付出过一切，互相体谅，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，像风一起走，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星光，有我的肩膀， 完成温暖的想象，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彼此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去眺望，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，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有你世界都变了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就是天堂， 这是向力和的一首清新的作品棉花糖，一定在跟着他一起唱了吧，很甜蜜的歌，也希望这首歌曲为你带来甜蜜的感动。好了，974最爱听，继续两首好歌联播，首先是光良的第一次，之后呢还有苏燕姿上好的青春，高尚的上。 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抬头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

青春飞逝，就在这不